记。芳华容易流逝，努力做到最好，但求青春无悔。北京电台携手德国都芳漆，珍惜当下时光，绽放多彩人生。 听众朋友，新年好，我是德国都芳漆中国公司董事长玉恒，祝大家都能在一个无毒无味的家居环境中健康快乐的生活，永葆青春芳华。 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猜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是谁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，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被差点淹死在浅浅的碟子里之后，他被带到一个更深的水盆里。这女巫用热水把他泡了一会儿，并且用什么可以起泡沫的东西洗遍了他全身。现在正一手用毛巾擦干它，一手举着一个可以发出巨大噪音和热风的法宝，对着它使劲吹。 哼，这女巫经过了这么几千年，竟然连法宝都升级了，难道特意等我封印解除后才用尽各种方法把我折磨死吗？ 穷奇差点要为自己聚一把同情泪了。 我怎么这么可怜，只不过喜欢喝人血而已，又不会伤及人命，就这点爱好都被舜帝追杀好几年，最后又被封印在竹简里数千年，好不容易解脱了，竟落入了这个女巫的手中。嗯，喵，好想哭呀。一会儿一定要马上逃走。 穷奇自怨自艾了好半天，却没发觉身上的毛全部都干了。回过神时，发现自己面前摆放着一盘粉红色的东西。闻了闻味道，好像是肉。 小家伙，饿了吧？也不知道香肠你能不能吃，不过看你的样子，连我的手腕都能咬破，说明已经长牙了嘛。 穷奇歪着头听着，虽然他不知道香肠是什么东西，但是闻上去好香啊。穷奇发现自己很没骨气地流了口水，然后忍不住吃了一口。 啊，好好吃。 小家伙慢点吃，想吃的话还有很多呢。 穷奇感到那女巫的手抚上了他的后背。 虽然我很讨厌别人碰我，但是看在这么美味的香肠份上，暂时还是忍了吧。 叫你什么呢？你这么白，就叫小白吧。 穷奇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。 小白，我可是大名鼎鼎的穷奇，几千年前让人类闻风丧胆的穷奇，怎么能取这么没品味的名字？不，不对，他有什么权利给我取名？ 琼喜当下连香肠都顾不上吃了，抬起头来挥着爪子抗议。 看来这个名字你很喜欢啊，小白，小白。 抗议的累了的熊奇无奈地翻了个白眼，决定不再和这个女巫计较了。 反正我吃完这盘香肠后就要溜走，到时候谁管他叫什么。 于是便低头闷声继续吃。 小白，我有事要出门一下，你在家要乖哦。对了，听说今天会下雨，还要把窗户都关好。 琼奇根本没去听方秋说了什么，更专注地解决着盘子里的香肠。好不容易吃光舔干净盘子，他满足地用爪子洗了洗脸，打算大摇大摆地走出去。当他走过一扇门后，猛然看到面前出现了一只无比可爱毛茸茸的小白猫。熊奇如临大敌，弓着身子竖着尾巴盯了好久，才发现那居然是自己。 哦，这女巫真厉害，居然有这么强大的照妖镜。不过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这么可爱了？ 琼奇举起爪子闻了闻，满身都是香喷喷的味道。 这样一点都不吓人，但好像感觉也不错，应该趁没人的时候溜走才对。 琼奇拍了一下脑袋，结果他在屋里奔走了好半天，才悲哀地发现窗户都关得紧紧的，他又一次被囚禁在这里了。 哼，欺负我现在没法力吗？但是可不要小看我的破坏力啊。 琼奇举起小爪子，露出尖锐的指甲，舔了舔粉红的小鼻子。 啊，家里怎么了？难道是遭贼了？ 琼奇趴在被他抓得面目全非的沙发上，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。 嘿嘿，我可是把这个屋里所有能抓烂的东西都抓烂了，能摔碎的东西都打翻了，这下这个女巫肯定会把我赶出去了吧。 琼奇正洋洋得意地打着小算盘，却发现那个女巫拿进了一个漂亮软绵绵的小房子，端端正正地摆在自己面前。 小白，这是给你买的哦，还有这个是给你买的猫砂和便盆，记得要在这里上厕所哦。 方修一脸阳光灿烂的笑容，似乎已经把琼奇弄得乱七八糟的房间忘得一干二净了。琼奇无奈地用爪子捂住脸，蜷起身子。 看来这个女巫是坚持要把我囚禁到底了。 正思索着要不要换另外一种方法偷溜，却发现一盘灰不溜秋的东西放在了自己面前，吞了吞口水。 听着女巫说，这盘散发着诱人香味的东西叫猫粮。我好像刚刚又跑又跳，运动了好久，肚子又饿了。 琼奇很没骨气地再次把逃跑计划抛诸脑后，低头快乐地啃起猫粮来。方秋一脸怜爱地摸着琼奇的背。 乖，真乖。 被摸得很舒服的琼奇一面直哼哼，一面吃个不停。 瞧我看到了什么，这不是琼奇吗？居然学猫叫，我们上古神兽的面子都被你丢光了。 一个冷硬的声音忽然传来，熊奇浑身的毛都警戒地竖了起来。 是谁？ 熊奇扫视了一下周围，发现从那女巫的身后走出一只高大威猛的狗。 还狗？你居然也出现了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滚！ 熊奇弓起了身，充满敌意。虽然刚刚他还要费尽心思地逃出去，但一有外人入侵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驱逐。 你的地盘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也被舜帝身边的这位女巫捡回来了，所以说这里也是我的地盘。 环狗低下头， 用一种穷奇无法想象的谄媚表情去蹭了蹭那女巫的腿。穷奇愤恨地在心里大骂， 不要脸。 方秋咯咯地笑着，揉着环狗的头，要带他去浴室洗澡。穷奇想到刚刚自己所受的酷刑，便凑过去趴在门口，想看环狗究竟是如何反抗的。谁知环狗居然一动不动，任凭的女巫在她身上冲热水，涂奇怪的香喷喷的泡沫，还拿着热风筒吹。熊奇看到环狗朝她别有深意地笑了笑，然后借机在女巫的手上舔了舔，顺势舔到了女巫手腕上之前被她咬伤的地方。熊奇浑身打了个冷战， 我怎么忘了，环狗是出了名的奸诈，他肯定也是为了这女巫的血才刻意接近她的。我之前只是尝过了一点点，就觉得有无穷的力量，我是喝下一口的话。 熊奇嗷的一声，猛地朝正在吮吸的环狗扑了过去。 女巫可是我先发现的。 熊奇和环狗在浴室大打出手，这要是放在几千年前，他们都法力充沛之时，那肯定就是天摇地动的大战了。但现在在方秋眼里，不过是一只猫和一只狗在打架，一会儿大狗把小猫按倒在地，一会儿小猫用爪子挠大狗的耳朵跳上它的后背，一会儿一起滚在水里，同时变得狼狈不堪，一会儿又都跳出来抖着身上的水，然后继续互掐。喵呜声和汪汪声不绝于耳，在狭小的浴室里来回起伏着。被甩了一身水的方秋忍无可忍地拎起穷奇的后颈，把他们分开。 好了，别打架了，小白，你是不是也要再洗一遍呢？ 环狗咧开嘴无声地嘲笑着。 小白，这名字还真适合你啊。 穷奇冷笑了一声， 哼，你也别对你的名字抱什么希望，这女巫的品味可不怎么样。 一猫一狗正用眼神厮杀，只听方秋唠叨道， 大黑，你别再欺负小白了，都是一家人了，你们要好好相处哦。 大黑， 环狗瞪圆了眼睛，不敢置信这女巫居然给他起这种名字。穷奇毫不客气地一边笑一边打滚。 抓到了，抓到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演播晨光。医生兴奋的声音从树上传来，不一会儿便跳了下来，手上拎着一个古朴的鸟笼，鸟笼里有一只长着三只脚的小青鸟，色泽亮丽，体态轻盈，正清亮地鸣叫着。现在正是深夜，三青鸟的鸣叫声一下子传出去很远，余音缭绕。医生好奇地观察着这只三青鸟，发现它身上大多数的羽毛都是青色的，但头和翅膀的尖端却是赤色的，双目是玄黑的，只有它巴掌大小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它腹部的那第三只脚。 老板，你怎么知道在梧桐树上挂鸟笼就能抓到三青鸟？ 医生伸手想要摸一摸这只神鸟的羽毛，却差点被它捉到，幸亏它缩得快。老板轻笑道， 三青鸟乃凤凰的前身，凤凰栖梧桐，这附近的公园里正好就有这么一棵古梧桐树，而这鸟笼也是古物，虽比不上当年西王母家的精致，但三青鸟被饲养惯了，看到鸟笼肯定会钻进来的。 医生看着手中的鸟笼犹豫地问， 这么漂亮的小鸟难道也要被封印吗？我看资料上写，这鸟以前只不过是西王母的信鸽吧。 传说舜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，便把所有的神兽怪兽和除炎黄子孙之外的种族国家都一一灭掉了，我们的历史 也由神话时代进入了人类时代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以舜帝之能，也只是把这些奇异事物全部封印在《山海经》的初本里。 老板叹了口气，心想， 我得到的也只不过是《山海经》的其中一卷，海内北京，其他还有十七卷之多，也不知道散落何处，最好在某处地底深处掩埋着，永远不要被人发现才好。 看着医生正乐此不疲地逗弄着三青鸟，老板不着痕迹地皱了皱眉。 我想养它。 医生见老板看了过来，连忙把鸟笼抱在怀里，生怕被他抢走。老板像是早就知道了他要这么说，有些无奈地说， 这鸟儿以前在西王母那里都有专人伺候，娇生惯养得很，跟你家里养的那条狗可不一样，你每天工作没日没夜的，能伺候得起它？ 医生犹豫了一下，但还是不肯把鸟笼交还给老板。三青鸟好像听懂了他们在争执什么，眨着小小的绿豆眼，深情地看着医生，又用红色的头蹭了蹭医生放在鸟笼上的手。医生把鸟笼抱得更紧了，看着他这么警戒的样子，老板不禁扬起了笑。 好吧，这鸟笼也空了上千年了，我帮你在雅舍里养着，不过鸟食的钱你要自己出。 医生忙不迭地点了点头。 一只这么点大的鸟食量能有多少？我养得起。 不过现在把这鸟儿借我一下，我要通过它来找骑良马。 老板走近医生，低头对鸟笼中的三青鸟说， 你应该认识吉良吧，他是不是在附近？能不能把他叫过来？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你们的世界了，他在这里乱跑很危险，如果他愿意的话，我这里有犬风国的竹简，可以帮助他回到家乡。 医生听得心惊肉跳，心想， 幸亏我弄断的是环狗的竹简，若是写着地狱的竹简，就相当于一个被封印的异度空间，进去恐怕就很难再出得来了。 当然对他来说那是末日，而对于吉良马来说却是最好的选择。三青鸟歪着头想了一会儿，展开翅膀扑扇了两下，婉转清亮的鸣叫声冲破云霄。幸亏他们所在的地方是远郊的公园，周围全是树林，夜深人静，否则肯定会被人瞩目。没过多久，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，树林的间隙处出现了一匹白马，红色的鬃毛，金色的双瞳，正是他们要寻找的吉良马。 不过我怎么看怎么觉得这吉良马的脸长得很像传说中的神兽草泥马。 他甩了甩头，把这个荒谬的想法抛出脑海。 现在就差穷奇了吧？奇怪，长着翅膀的老虎在城市里应该比鸟和马还醒目啊，怎么都没有相关的新闻出来？ 我之后又查了一些资料，发现穷奇并不简单，他本是西方天地少昊的不肖子，也就是说他可以变成人形。 老板眯起了双眼，淡淡地说道。医生一愣，顿时觉得浑身生寒。 能变成人？那就糟了，怪不得在城市里没有老虎的踪迹，他肯定是变成人了。在城市里找人，那岂不是大海捞针？ 也许他会在那个地方。 老板深思了半晌，皱眉道。穷奇静静地趴在他的心窝里，此时已是夜半时分，他还没有半丝睡意，正瞪着圆滚滚的大眼睛想着心事。他确定这女巫拥有好多强大的法宝，例如那只只要一旋转就能出火的台子，可以冰冻东西的大柜子，还有那个不知道关了多少人在里面的小箱子。那女巫居然封印着那些人专门给她唱歌跳舞演戏看， 太邪恶了。我该怎么办？老老实实的在这里待着，可是我不甘心。 就在他的不远处，环狗变成的哈士奇也丝毫没有睡意，黑暗中两只泛着绿光的眼睛正贪婪地看着睡在床上的方丘。琼奇舔了舔爪子，站了起来。 喂，大黑，不如我们和解吧。 你才大黑，你全家都大黑。 说，你想怎么个和解法？小白。 环狗也站了起来，抖了抖身上的毛，气势威猛。 我们的目的都是那女巫的血，又不需要太多，我们又何必为敌呢？她才是我们的敌人，不是吗？ 熊奇笑眯眯地说道。环狗想了想，也不得不承认熊奇说的没错。 我体积小，所以我先来了。 熊奇见环狗还没回过神，便噌的一声跳上方丘的床，朝正在酣睡的女巫匍匐前进。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是最不设防的，他要趁机喝他几口血。虽然他给自己吃的香肠和猫粮都很美味，但比起他的鲜血，那可就差远了。环狗虽然觉得不对劲儿，但又怕惊醒方丘，只好围在床边打转，也无法阻止穷奇前进。 近了，又近了，只要再一步。 穷奇已经来到了方丘的肩膀处，打算俯下身在他的脖子上吭哧来一口，但他错估了枕头的柔软程度，竟一脚陷了进去，然后整个身体朝方丘的颈窝摔了过去，并成功的惊醒了对方。环狗赶紧用爪子捂起了眼睛，琼奇感到自己的后颈被那女巫抓住，吓得他直哆嗦。 哦，我死定了。 小白，你想和我一起睡啊？那就来吧。 方秋睡眼惺忪地说，嘻嘻笑着把琼奇拎进了被窝，和他同枕而眠。 喂喂，这样也可以吗？ 琼奇满眼黑线，僵硬着身体一动都不敢动，生怕是这个女巫的什么把戏。环狗则在床下急得直跳脚，心底直骂， 琼奇太奸诈。 琼奇僵直许久都没有发现有什么异状，胆子便大了起来。他往被窝里挪动，找到了他手腕上被他咬伤的地方，又轻轻地咬了上去。 好美味。 琼奇贪婪地吸吮着，只是舔了一口，便发觉自己的身体好像发生了变化。 果然是在舜帝身边侍奉过千年的女巫，她的血比什么灵丹仙草都强多了。不过也可以理解，她家里有这么多法宝，又有那山海经的竹简，说不定就是舜帝的后代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